由，人需要寂寞，有心天伤心，有些心变心，就像感情你最耀眼又最吸睛，现在倾听口令，所有难爱的女孩，预备起全力恋爱，有幸福绝不会是伤心天伤心，有些心变心，高爱不在意，也不管你几公斤，要用一颗真心去爱另外一颗心，现在起心动心，就像感情，你最耀眼又最吸睛。现在，请你。